广济寺内珍藏了许多宝贵的文物，比如说像明代三世佛以及十八罗汉造像，康熙年间建造的汉白玉戒台，乾隆年间的青铜宝鼎等等。那这里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第六名，法源寺。法源寺门票免费，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外轿子胡同东侧。法源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十九年，也就是公元645年，原名敏中寺，后来清朝雍正皇帝重修后赐名法源寺，是北京市区内最古老的佛教寺庙。法源寺内呢，文物众多，有着众多辽明清时代的碑刻以及佛像，是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之一。第五名，云居寺。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是一个四 A 级景区啊，门票是40块钱。云居寺啊，始建于隋末唐初，初名智泉寺，后来改名为云居寺。寺庙总占地面积大约7万多平方米，经过历代的修葺，形成了五大院落六进殿宇。云居寺最传奇的是世上仅存的两粒佛祖肉身舍利被供奉于此，还有唐辽代的塔群以及万余块共计3500万字之多的石刻经书，被誉为中国的石经长城和石刻图书馆。 不行。 好，咱们接着盘点。第四名呢是赤剑大觉禅寺，又名大觉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阳台山路，是一座三 A 级景区，那门票20块钱。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咸雍四年，也就是1068年，当时啊称为清水院。金代的时候啊，大觉寺是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之一，明代重建后改为大觉寺。大觉寺以清泉、古树、玉兰、环境优雅而闻名。这个寺内啊，共有古树160株，有千年的银杏、300年的玉兰，还有古松柏等等。大觉寺的玉兰花和法源寺的丁香花、崇孝寺的牡丹花一起被称为北京三大花卉寺庙。第三名，戒台寺。戒台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永定镇马山上，是一个四 A 级景区，门票45元。那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也就是公元622年，原名慧聚寺，明朝英宗皇帝赐名为万寿禅寺。戒台寺啊，素以戒台、奇松、古洞而闻名。这个寺庙之内建有全国最大的佛教戒坛，可受佛门最高戒律菩萨戒，人称神州第一坛。寺内还有著名的卧龙松、九龙松、抱塔松和活动松等十大奇松，而且还有很多部影视作品都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西游记》《甄嬛传》等等。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第二名啊，第二名是红螺寺。红螺寺位于北京市怀柔区城北5公里的红螺山南麓，是一个四 A 级景区，门票54块钱。红螺寺始建于东晋咸康四年，是公元338年，原名大明寺，因为红螺仙女的美妙的传说，俗称红螺寺。这个红螺寺坐北朝南，以山势而建，掩映在山前千亩苍翠的古松林之中，布局严谨，气势宏伟，形成一幅碧波藏古刹的优美画卷。好，最后给大家介绍的第一名是哪一座寺庙呢？潭柘寺。潭柘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山下，是一个四 A 级景区，门票55元。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也就是公元307年，初名嘉福寺，清代的康熙皇帝赐名为秀云寺，但是呢，因为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所以民间一直称这里为潭柘寺。潭柘寺内啊，有两件非常重要的文物宝贝，一个是天王殿前的神来宝锅，第二个是龙王殿前廊上的一条石鱼。这个潭柘寺一年四季都是景，尤其是秋景最漂亮啊。潭柘寺是北京人气香火最旺盛的寺庙之一。 我欲成仙，快乐祭奠。最终还是那些年，缠缠绵绵总不变，写尽了从前以后，嘉年红颜。谁知身何间，我窗前的灯和窗外月，心忽明忽暗，风改心了天，改凉了再挣脱纠缠。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今天早上我们请到了 Miss 毛带着大家去出发，欢迎你 Miss 毛。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我又来了。 哎，欢迎 Miss 毛。那这次 Miss 毛又要带我们去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带大家进一个少不入老不出的地儿。 你确定电台可以说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没问题。你跟我们说说是哪里啊？ 当然是四川啊。 少不入老不出。 对，少不入川嘛。 哦。 老不出蜀嘛。 为什么？你通过今天的节目，你得告诉我们为什么少不入老不出，好不好？ 老不出的原因是因为出来之后你也吃不惯了，因为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少不入是因为里面太巴适、太安逸，吃的太爽了。 哦。 就不太想出来回了家了。 哎 呀。所以它是一个会让人去过之后就很留恋，然后很流连忘返的一个地方。 嗯。那好好的给我们说一说，你在这次行程当中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在这次行程当中，因为我上次去的话呢很简单，没有别的原因。你猜是为了什么？ 肯定是为了吃啊。不是为了工作。 其实不是，我是为了去运动的。 你跑到四川去运动？ 对，我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 哦，你呀、 对啊，就是我自己跑下来。 因为大家不知道迷思毛是一位美食爱好者啊。 对。 他能够去跑半程马拉松让我很吃惊，因为我一直觉得吃和运动这两项 是相悖的。 对对对对。 所以为了吃的更多更爽嘛，就这么跟大家说。就是我在跑之前呢就提前去了两三天呢，基本上体重就飞可飙升了大概6-8斤。然后跑完21公里下来之后呢，我还是那么放肆的吃，然后大概差不多长了10斤，但是一回北京代谢了2天，10斤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动跟美食结合一下，这样会让你吃得更放肆，更没有负罪感。那今天就是跟帅帅，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去过四川，去过成都，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那我呢这次是第一次去到成都，以及把成都周边的一些景点都做了一些体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熊猫的姑娘嘛。所以去到那儿也是一个等于是去一定要打卡的，有一个点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相信也很多喜欢熊猫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地方，比如说现在在北京动物园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萌兰，也就是原来北京动物园萌萌的第三个儿子。那这只萌萌现在就在大熊猫基地里。 哦，就他的妈妈。 对，他的妈妈现在在成都，然后到那边去育种，然后生下来的孩子会接回北京动物园。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北京动物园那个最活泼的萌兰的妈妈就在那边。 哦，那你这次有替他去看看妈妈吗？ 当然有，他妈的睡得可香了。所以其实成都这个地方的景点会非常多，无论是它城市里还是它周边，包括四川的特点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你走出 100公里味道就不一样了。 哦， 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它比如说它川北是偏甜口的，比如说乐山，乐山有乐山大佛，大家都很清楚的， 对对对， 一般我们都会去游玩，一会儿可以细说，这边给大家点评一下去到那玩一定要买什么吃的。 啊， 对，然后的话咱们再往成都周边，比如说城里的宽窄巷子，然后包括你去看他剧院的演出，包括你去在他现场整体的体验他的一些文化呀，比如说茶碗的这种喝大碗茶，对吧，在他人民公园，我还去了一趟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发现我真的在那里都没有市场的、哦、真的无意中的撞见。然后再包括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在成都这样的，我是一个纯自由行，那我怎么样说既体验当地的文化特色，又可以在当地彻底的感受一个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整个的之后我写了一篇微信公众号嘛，然后是一个完整的3天2夜的一个推荐。 太棒了，微信公众号就先别说了，就你先 欢迎大家关注我吃喝玩乐大搜索 你现在可以语言跟我们描述一下了，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按照时间来吧，就是按照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天下了飞机之后，首先我建议大家，这次我订的航班因为偷懒嘛，首先订航班给大家解锁一个偷偷的小技巧，就是每个航空公司每月它都会有会员日，这个会员很简单，入门级别就是你在下载它的 APP 然后注册一下就可以，然后我当时赶上的是那个南航的，东航啊国航也都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时是如果是在其他APP 携程飞猪上订往返，应该一个单程应该是2200的机票，最后我是会员价490订的、所以他每个会员每一个航班限买一张。所以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每个月月底的这几天，南航好像是每个月的27号，如果你这样有刚需的这种航班需求的时候，这个时候买机票是非常合适的。这样我往返不到1000块，我就省下了2000块钱，对吧？那这两， 这省大了。哎，我前两刚买了飞机票，我早知道我就先咨询一下你了。 对，所以可以给大家解锁一个这样省钱的小技巧。 那这种像国际航班也会有吗？ 都有的，而且现在国际航线外航针对端午、国庆，然后包括中秋、包括春节假期，现在已经都全开了。我经常看他们可能公务舱吧，都有6000多的往返。所以真的大家可以关注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微信公众号，叫旅行雷达，这个非常好，它会及时给你们去搜索，然后同时再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些不错的。哎，大帅，别大手机， 这就现在就开始关注啊。 对，就是像这样一系列我个人在常用的一些，专门他就专门给你搜索各种特价机票，就特别划算。然后今年我们没等到，像去年前年每年东航都有一次 bug 票，就是东航的官网系统呢一般每年都会在3月份左右升级，但是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有一晚上它会出现 bug， 就是它的公务舱总是会出错。所以经常我去年有好几个朋友用3000块从北京往返，比如说伦敦或者是洛杉矶，这样还是公务舱往返。所以的话就是其实大家现在如果说你对国庆或者是对明年的春节已经开始规划是非常好的，因为像现在基本上欧洲往返机票都是在6000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什么阿联酋航空公司啊，包括这些公司，保不齐你也可以去飞到一些A380的航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适去体验一下啊，因为之前我也体验过，我觉得 A380 它整体的体验感觉就是，如果你没有坐到公务舱以上，那就跟其他航班没什么区别。 你这是要气死人不偿命的节目。 不，我并没有坐到公务舱，所以我没有办法分享。 好的，那你现在跟我们说一说啊，这等于说你在机票上就省了一大块啊。 对，那省的这2000块钱，那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钱怎么花。那成都有一家非常好的酒店叫博舍，这家酒店是特别适合拔草的。那等于说我把机票钱省出了一晚酒店，但这个酒店不便宜。我推荐大家在经济可能的可行情况下，按照之前我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的，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去入住体验。这家酒店呢是太古里集团继北京渔舍之后在成都新建的一家博舍，所以的话它在成都也有太古里嘛，然后所以它就是一个四合院式的一个酒店，它整个的酒店的健身房也好啊，包括它的整体的体验也好啊，包括进入房间之后的这些，我觉得它非常好的细节就是它有磨脚石和搓澡巾，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很好的洗漱包的东西，全都是纯天然的这种，它打 的就是这种环保的理念。但是这家酒店我也要声明一点的是，他们家的服务吧，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比较推荐大家，就是说为什么最后一天晚上住那儿呢？就是等你下午差不多三四点办完入住之后歇一歇，然后下午六七点出来，你就在太古里逛一圈，八点回到一楼的那个他的威士忌 bar， 就是那个酒吧那一片区，然后那个调酒的小哥哥们都特别帅，然后的话那里也是成都的一个潮人晚上聚集的一个聚集地，那里酒也不错，所以如果爱小酌一杯的朋友是适合最后一晚来这儿放松的。那这个门市价建议大家稍微提前定一点，它的价格不会很便宜，一千往上出头，快小两千了，所以性价比会很不是那么高，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值得体验一晚的，因为它在整个川渝地区是算是一个高标准的酒店了。尤其是它的泳池还有它健身房一定要体验一下。 哇，好，大家都知道Miss毛是在这个尤其是酒店方面是绝对的专家，他推荐的你听他的绝对没有错啊。 对，但是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酒店也有 bug， 大家自己考虑，酌情考虑。 这就是最好的嘛，因为我们又不是给他做广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体验嘛。 对 吧， 对。那好，那大家也都知道，那成都两个中心要么就是人民广场要么就是川西路。那我第一次去呢就是在川西路这边，那博舍预算太高了，没有办法覆盖我可能三到四晚的这样的入住的需求，不然的话这一下就将近小八千出去了，根本承受不了啊，这好几个月白干。所以的话呢，成都我也要跟大家讲，成都是一个民宿文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就是我是在那个 LBNB 上，包括大家也可以在小住短途短租啊，包括其他的这些还有像什么携程也好，飞猪也好，它有很多民宿的预订口，像这些平台上面你就去找春熙路附近的酒店，然后我就再找到了就是离太古里就隔着一条小巷子的一个酒店式公寓，然后我就在那里订了一间民宿，然后一进去就全是粉红色，然后还有火烈鸟主题，就特别符合女生，就我同行的小姐妹都满意的不要不要的，但是可能一晚才500多块。所以的话我前几天就住在这里，第一就是它也让我就是整个的活动范围是在春熙路它的新的中心。对，接着在后面我又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我接下来所有推荐都是以这一块为基准来告诉大家怎么去找吃的找玩的。那好，那我们在酒店一早上下了飞机之后，你第一刻闻到的一定是最美好的火锅的味道，因为我说实话可能跑过了两位数的城市，吃过了三位数的馆子，但真的一下飞机就能闻到如此美好的香味的城市真的只有成都。然后在这个成都里面 等会儿，我知道毛毛的这个口语描述能力特别的强，但是我特别想求证一下，你说的这个闻到味气美味， 就跟你走到火锅店门口排队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就真的是那个。 是的，你下飞机在空气中弥漫的，就是 夸张的描述， 就是去过的朋友才会知道，就是。快！就是我经常有一个朋友是那种状态，就是他前两天发一个段子，我瞬间就能 get。就是有一个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朋友，一下飞机，快！我快不行了，找最近的火锅店，最近的，无所谓，一定要吃一顿。就非常非常好。它就是什么口味的感觉呢？就是你面前放了磨好的辣椒面，还有花椒啊，还有什么之类的，面前一盆，然后一盆热油呲上去的味道。 哇， 是不是瞬间就是 对，就能瞬间能想到那种香气。 对，就是所以成都是一个这样的城市。那我们住在春熙路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讲，那春熙路锁定在春熙路这儿，首先在春熙路的那个大十字路口，地铁出来之后的那个大十字路口，左转再有左转，你就会看到什么小龙坎啊、大龙岩呀、什么之类的，好多这种当地非常有名的品牌。但这个时候我选择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串串，因为大家都知道火锅吃重庆的，串串吃成都的。那当地有个叫做糊涂印象串串。这个串串也是他八几年开的一家老店啊，在那个春熙路，大家都很容易一搜就能搜得到。然后这家店他是怎么吃串串的你知道吧？他是最后你拿你这个竹签子去撑，然后撑完之后撑了 撑竹签子，不是数竹签子， 不数，人家是撑，而且一根5毛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吃到撑吃到肚歪，然后才吃108根。 然后你算多少钱 啊？ 才54块，加上我们的饮料，一个人花了5块钱。你想一个人60块钱，真的吃到扶墙出啊！ 哦， 特别幸福，你知道吗？啊，这个我一定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跟我同去的是一个北京姑娘，很多人都吃不了那个油碟，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时候呢，你不用担心，起码在成都还是能吃到，就是有鸳鸯锅的。就像现在重庆不是因为抖音火了之后嘛，好多店都坚持说辣的微辣的不要钱，要鸳鸯锅是要加钱的嘛。但成都是都有的，这是成都人最后的坚持，真的，这是我最后的坚持，鸳鸯锅。鸳鸯锅，所以大家可以到那边放心吃鸳鸯锅，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建议大家，很多人喜欢，比如说我自己调点料，然后拿那个辣汤的锅底去调，就是北方人习惯的，我是用汤来去试料，千万不要，因为它那个辣汤底料你会越吃越辣。所以千万不要，宁可你用那个麻油和蒜泥的那个蒜泥香油碟，这样会更好，然后里面加一点蚝油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然后很多人就这么吃了没问题，但是我建议大家再拌上满满一层葱花拌进去，就拌在这个味碟里，所以这样吃起来就会很香。那好，说完糊涂串串之后，大家扶墙出了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往春熙路广场溜达，你就会看到春熙路最性感的那个大屁股，就是全球的一个网红趴在那个春熙路上的那个大熊猫的那个屁股 啊，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直接坐扶梯上到它的那个顶层，有直梯也有，扶梯也有，可以上到顶层，然后可以拍它的正脸。顶层上面是一个花园啊，大家可以在那里玩玩。然后下来之后消神了，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就是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早上去中午吃的串串，然后下午逛完春熙路之后，晚上它有一个叫成都景区直通车的 APP， 这个 APP 是成都政府官方做的一个服务的一个 APP， 在这个 APP 上你可以通过自由行订到成都周边所有一切景点的门票，我就一直用这个 APP， 非常方便，这个我给大家推荐啊，它就是实用性很强，性价比呢就是，然后性价比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政府补贴在里面，然后大家玩玩这个大屁股下来之后呢，就离成都的王府井边上很近了，那里有一个锦江剧院，因为很多人去到成都嘛，进了四川肯定是要吃火锅，然后看变脸，对吧？然后还要看吐火，这是川剧四川的三个特点啊。然后在这个特点里面当中，就是这个川剧呢，当然你去比如说像宽窄巷子啊，像什么锦里啊，会有很多这样的商业性的演出，但是我推荐大家去锦江剧场，因为我自己去看了，第一它那里有其他景点没有的六头同时变脸 哦， 六头变脸，对。其次就是它等于是说当地地方政府把一些文化的传承人集合在那里做了一台剧 哦， 最重要的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剧院里是可以吃东西的。 好家伙！ 对，然后推荐大家还是上那个我刚才说过的那个，大家到了当地啊，记不下来没关系，到了当地都有很多的这种站点，在春熙路也有个点，很多景点都有这个点。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在那上面订票，很便宜，大概是6折，就会比其他你渠道拿的票会便宜很多。对，所以然后去到那边你可以订一个最贵的，也就才150块，但是你可以坐到最中间的位置，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一下啊，真的还挺好看的。所以我比较推荐这个，包括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丑角的一些戏剧，就是你可以对当时民国时期的一个成都文化的一个缩影的一个了解，还有包括成都男人是怎么趴耳朵的，就是怕老公怕老婆的这种， 就是他的这个演出里边会给大家讲述，是吧？ 对，所以他等于是把非物质文化一个集合成了一台演出剧，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叫传奇变脸秀 啊。好， 这个逛完了之后呢，看完这个秀之后呢，就比较晚了，对不对？好，建议大家打车去一个叫，就是建议大家打车去一个宵夜，我们可以吃一个叫肥肠豆花。 宵夜吃肥肠豆花，你确定吗？ 对，真的，就是不是说要否定大家，就是因为真的宵夜必须要吃一个肥肠豆花，因为你三天两夜的行程，我给你推荐的都是我当地的美食圈的朋友带我去吃的小店。这家店呢是在一个当地一个居民楼的楼下啊，然后大家可以搜一下叫江哥肥肠，然后的话呢 哪个江哪个哥？ 不对，他叫黄哥 啊， 就是姓黄的黄，黄哥江油肥肠 啊， 它是成都的50强的餐饮馆子。 哦。 所以的话呢，当地你去到那儿呢，一定要点的就是它的一个肥肠豆花。 哦。 然后如果你人少呢，再点一个它的无极牛肉粒，非常好吃。 嗯。 然后如果你人多的话，还可以再加一些它的招牌菜，它反面都有图啊，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 嗯。 为什么要去吃呢？就是，嗯，我觉得最美好的原因就是，他吃那个南方，在南方做肥肠是入卤的，北方做肥肠是不卤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吃到的像这种卤煮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肠子都是直接鲜肠的，然后把它煮出味儿来，这样在锅里面进味儿。 嗯， 啊，但是南方我们做肥肠是先要把这个肥肠收拾干净卤了之后，然后再来入菜的，所以它肥肠本来是有卤味儿的。然后的话呢，再加上它加了豆花，那豆花呢，第一呢它是解腻，第二呢它是爽口，所以你吃的这道菜一点都不油腻， 哦， 而且非常香，一点都不辣。嗯， 哇， 所以哎，对，给大家再科普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菜上有红油这个菜就很辣，其实不是的，红油是为了增香，辣的话你是看不见油的 啊。 嗯，辣的话，所以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店。那第一天就差不多了。那我刚刚说的这几家店，离我们那个春熙路的据点，就是那个酒店式公寓，应该叫明玉，那个楼叫明玉。 嗯， 啊，具体里面有好多酒店，大家可以自行选。也就大概不超过5公里，就大概是这个范围，3到5公里范围内 啊。那骑个单车就各地儿就串下来了。 对对对对，尤其是除了那个黄哥酱油肥肠之外，其他的你就步行就行，3公里之内完全可以覆盖。 哎，你再把那个黄哥酱油肥肠名字怎么写？黄，姓黄的黄是吧？ 对对， 黄豆豆的黄，黄哥，大 哥 的哥， 大哥的哥，酱油肥肠， 酱油就是酱油嘛？ 酱油。 那个， 江水的江， 江水的江， 对，江油肥肠。 哦， 对，这一家我很推荐。 嗯，好的啊。那毛毛刚才分享了一下第一天的行程，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着毛毛逛四川。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有时也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讲读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会说你呀，弟弟我就快要发扬面目。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会读书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不在乎我，只想要你能清楚。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疼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没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想读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只会说你要逼逼我，这快要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跟着 Miss 毛逛四川，请毛毛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天的行程啊。 第二天行程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一定要起早、看熊猫了第二天、那么第二天看熊猫的话，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时间点，要么你赶早，要么你赶晚、要么你就赶早上9点之前，因为7点饲养员就会把猫放出来了，熊猫就都放出来了、尤其是小熊猫，就是那个刚出生的熊猫宝宝们就会很活跃，7点到9点。然后的话这个时间呢，它还有喂食，还有饲养员的这种奶爸奶妈的这种互动啊什么之类，你就会很 OK 的，而且那个时候人也没多少、要么你就赶下午3点以后，它快要收猫了、就收回家，收回屋子里了，它正好它那个喂食也是同时的时间点，你能看到那个熊猫幼崽们喝盆盆奶呀、就是什么之类的这样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赶这两个点。那我建议大家是赶早上这个点，因为你赶早上稍微早一点起，7点多，然后的话坐那个巴士直通车、也可以坐地铁都行，但地铁可能我怕没开那么早，但是巴士直通车也是 OK 的。到了景点之后，门票的话我建议大家走上去，然后坐环游车回来，因为环游车会排很长的队到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啊、然后先走上去，走到那个1号产房、2号产房，这样能太阳产房、月亮产房嘛，你就能看到所有的今年新生的这些幼崽宝宝了、那大家如果现在去的话呢，今年的新宝宝就开始陆续要生了，但是第一胎现在还没有生呢啊，现在今年好几个，就我刚刚说那个萌萌、今年可能是又怀了，所以现在是一个育幼的高峰期。大家现在能看到都是大概不满1岁的啊，即将要1岁的这种小幼崽宝宝，这第一。第二个，它有一个就是小熊猫，就是红色的小熊猫的一个投食区啊、那个小熊猫不是在林子里的，就是它在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里面有3种生物，我们俗称。第一种是大熊猫。我们叫滚滚。 对， 就圆滚滚的啊。然后的话呢，每天中午1点、12点半、1点左右，在1号产房啊，不在1号别墅、大家就去、大家就去，会有那个饲养员吊猫，就是往里喂窝头，会争抢很激烈，大家可以赶这个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叫孔雀的生物，对，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功夫熊猫》第二部，叫沈王爷，我们俗称的沈王爷，我们猫粉叫，然后也会是基地散养的，你爱来来，爱走走，你随便吃什么之类的。第三种小生物就是小熊猫， 就浣熊嘛，就那种嘛， 对，类似于浣熊同科的那个红色的小熊猫，那个也是散养的，然后有个投食区，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但是那个如果你要看的话呢，你就得走下来了。所以在不同的线路，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早上7点去完之后大概赶着10点半就可以回来了。回到这个春熙路的时候11点刚刚好。11点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再逛一圈。10点差不多回来是10:40到春熙路左右。你就直奔春熙路紧西头，西南角有一家，过马路有一家叫马旺子的川菜馆子。 哎呦， 这一家馆子是成都人都嫌排队长的一家店，但是非常好吃。就成都人他们是把这种只要稍微好吃一点的餐厅他们都可以排1个小时队，是觉得是 OK 的点、因为他们的疏通和交流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我排队的时候咱们聊聊天聊聊闲篇什么的、所以你在成都街头看到排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家店都被成都人嫌弃排队长，可见还是不错的、然后他的就在那个角，那他是每天从11点一刻开始放号，11点半开餐，那你10:40左右去呢，你大概会排在第3到第4位，反正就11点之前，你只要能 排在那儿，你就能赶到第一波台进去，不然你就要再吃就是下午一点了。 哦， 它翻台的速度会慢一点，虽然它的产品，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像夫妻肺片呀，像这个奇豆花啊，像那个红糖锅盔啊，像像这个水煮鱼啊，像这个就是大家能想象的所有的招牌川菜，在他们家都可以点到，而且份儿不大，所以你可以足够尝。最后我要给大家推荐就是他们那个红辣椒一整根的那个泡的，一点都不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3块钱一根，我吃了3根，特别好吃。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辣椒里维生素特别多，尤其你在户外旅行的时候，你通过这种食补的话是非常好的，有效吸收 啊。就是辣椒里维生素很多， 辣椒里的维生素是非常丰富的。 那为什么老吃完吃多辣椒会长痘啊？ 那是上火，是因为它辣的燥。是因为你没有喝水，多喝水。 明白了啊，就吃辣椒可以，你得多喝水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的话， 如此浅显的道理我竟然不知道啊。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第二天上午的行程就结束了。那这个时候你到了，吃完午餐了。就有点累了吧，这个时候不用回去，也就大概我觉得坐地铁也行，打个车也行，就3公里的路程，咱们就可以去人民公园了，或者我们当时是骑了一个小摩拜骑过去的，也没多远，骑个共享单车哈，小 offer 摩拜都可以，大概也就是1刻钟的时间就骑到人民公园。到人民公园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溜达。人民公园最有名的叫一个叫鹤鸣茶社，这个茶社是人民公园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老茶社，那大概。我就刚刚补充一句，那个马旺子的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块左右。 哇！ 他们家属于就在当地算很贵的餐厅了。 哇、 哦！对，一般当地如果你吃火锅差不多50，吃鸡蛋串串差不多50，然后再人多点喝点酒就80，如果到100就算很贵了，在当地。 我天！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了吗？ 天哪！ 对，消费非常 你不是你可以你得回来挣钱，挣完钱回去花了。 说得好，说得好。 是不是好，然后呢？你说那边就那个去到茶馆，就介绍一下这茶馆怎么 样。对，然后的话，鹤鸣茶社呢是人民公园以来一直有的一个茶社，也是成都人和盖碗茶的一个地方。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说，在成都这个地方呢，他们四川也是产茉莉花的，很多北京朋友都爱喝老茉莉花茶，对吧？那我们可以在当地尝尝当地的碧潭飘雪这个就是当地的茉莉花茶，尤其也是用盖碗喝。另外呢，如果说你是像这个季节去上半年去，当地有一个叫蒙顶黄芽，是用制作黄茶的方法制作的一个新鲜的绿茶这个大概呢，这种你就我们当时点了最贵的也就35块钱一个碗，然后它是可以给你来一壶水无限续的然后的话一般的价格也就10几块20块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坐在那里，然后就边上就是大爷大妈在那搓麻哇麻将声，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就往那儿一倚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中午比如说食困呀，或者是你觉得累了呀就可以放松放松。 哦，这果然是少不入老不出啊我也感受到了通过你的描述。 对，关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成都就是四川的这个采耳文化就是你往躺椅上一躺然后就会有采耳师傅来帮你清洁耳朵所以就非常舒服的一个体验 哇好休闲啊真的是感觉然后就这样等于下午就可以在这儿耗上 对耗上到天不热为止 对、就是、 我们就得出去吃饭了 哇这生活然后每天这个样子是吧真的是我想问一下成都人胖人多吗 成都人瘦的人很多但是每个去成都的人都会胖因为油太大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种节奏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有可能太贪心了 关键人家喝那个喝茶会喝得很给力人家喝茶喝得多 明白人家吃完了以后人可能一下午就泡在茶馆里在解油呢 对对 对, 对吧 对 好您给接着介绍啊 接着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当地特别火的一个火锅店毕竟去成都了嘛如果你又不去重庆的话还是要吃一顿火锅的 对 那我推荐这家是巴蜀大宅门这家在成都也非常有名有好几个连锁店大家可以随便找那这家店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推荐的就是它的那个鲜骏粑和极品蒿鱼耗儿鱼、那在北京如果爱吃的朋友都知道如果爱吃重庆锅耗儿鱼一般都是巴掌大的耗儿鱼吧那边我告诉你2个巴掌大特别大特别好吃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鲜骏粑它指的就是 我们有点像压板肠的那个位置，但是它是菌靶。 菌靶、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成都经常要去吃小菌干嘛，很多人都会去吃小菌干。那如果大家不考虑火锅的话，也可以去吃小菌干。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一天大概点了6个人的菜量，然后的话还喝了点啤酒，然后我们花了不到300块钱。 哇， 我们都没有吃完。 这个、太实惠 了吧。对，像什么酥肉啊，像什么该点的菌靶啊，菌干呀、啊、肥肠啊，包括这些，就是他，我就这么跟你说，当时拍了一张他们家的菜单，你知道就是荤菜吧，就是20多块。素菜吧可能就是10几块，你看五花肉每领午餐肉都是10多块钱。所以就很接地气，包括咱们最棒的他那个鲜牦牛肚就12块钱一份，然后最贵的牦牛最好的牦牛肚就22一份，所以非常接地气。如果你是一个火锅控爱好者，尤其是川锅爱好者，我真的推荐去。 经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像入暑了。哎，我跟你说，我真的想去了。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在那边可能我一天500块钱花不了，但是真的是顿顿吃撑，而且过得很爽， 是吧？ 嗯， 我决定在北京干半年，我去那边。 可以，这事儿靠谱、 可以是吧？ 特别靠谱。然后吃完这个火锅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再溜溜弯啊，去一趟，比如说像，因为这个巴蜀可以找一家离锦里比较近的啊，大家也可以选。在锦里里面也有一家，但是我建议大家锦里毕竟它是一个景点嘛，大家就不要在景点用餐了，景点就逛一逛，逛完锦里之后呢，锦里里面有一些特色什么，这个我觉得都不用我赘述，大家网上一搜都能有，但是我接着就给大家推荐宵夜了。 哎呀，好，我们喜欢，你来吧。 然后宵夜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家店叫三哥田螺。这家店是自从我去了之后，但凡我有朋友去成都我都推荐，但凡推荐没有朋友说不好吃的店，这是一家在成都都被抄的店。你想想，在成都真的就是那种犄角旮旯里随便一家小店都非常好吃的地方能被抄的店。然后人家特意在门上写了毒死一家别无分号。对，他现在在主营的是他的儿子，然后三哥每天都会坐在店里面，大概年纪可能跟我们父母差不多大，60年代的人生。然后的话他们家很多都非常好吃，你可以随便点，他们家就是被我誉为你随便点都不会点错的一家餐厅。就随便一通乱点。那我一般肯定推荐的就是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梗啊，就是在成都呢，我们前两天跟一个成都的小姐妹聊天，我说你们成都的市花是什么花，她说你不是去过了吗，脑花啊。 脑 所以对，成都吃这个脑花是很有名的，所以的话他们的这个红油脑花是一定要点的啊，如果能接受的朋友是非常好吃。就你知道什么叫吃豆腐吗，那才是真的吃鲜豆腐的感觉，就那种内酯豆腐的那种嫩滑的感觉啊，红油脑花，然后可以再来一盆蚝儿鱼，再来田螺是肯定要来的，然后再来一盆那个炒黄喉，也非常棒。我个人建议啊，除非你是两个人点小份之外，他们家如果你只要过了三个人以上，我建议点大份，大份的话你三个人你就点三盘大菜，然后小份的话你就两个人点一些，点四盘小的啊。但是他的服务员会告诉你，你大概多少个人点大小，点多少合适，他不会让你多点，因为他的原则也是我的食材我能留下来卖给更多的人，而不是你让浪费了你吃不了的。所以这样的我比较推荐大家。然后包括他们家的，你看可以给帅帅看一下，他们家兔头非常棒，他们家自己还做香肠，还有这个自己的卤的这些 卤味， 对，鸡爪子呀，兔头呀，包括卤猪肚呀，然后还有这些猪耳朵呀什么之类都非常好，大家可以比如说切一点，比如说你如果后续还有一些安排什么的，也可以凉拌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推荐的。所以还有包括鸭头，所以这样的话帅你给我聊。 哎呀呀，我跟你说都咽了好几回口水了啊！ 来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那天点的菜啊，我们那天一共点了7盆，我们四个人。 7盆菜。 对，就是这样。 哦， 然后的话，哦，对，最后 好丰盛啊，感觉 对， 品类齐全。 还有最后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定要点的就是一个叫爆炒割菌干的那种，就是割肚 啊， 非常好吃。所以的话，这家店也是我个人觉得，我真的不用给你们推荐点什么，你们随便乱点都不会错的一家店。 就到那儿从头拿过来，从头点就完了。 但那家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店特别老，它是在老居民区里，所以如果你们去的比较晚的话啊，我们当时去的就稍微有点晚，9点多到的。然后当时它的那个 他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店主就会说，你们要不坐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喜欢坐外面嘛，大家还是希望靠街边更那种接地气儿。他真的就是在那种老小区边的一家小馆子那种，但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一片所有的空桌都是他们家，你可想多火、 哦、 而且真的你往那附近一走近，你就能听到全是当地人在那里吃 啊、哦 所以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小馆。然后走到那儿之后呢，因为楼上会有老的居民，所以他会提醒你声音一定要小一点，所以大家这一块要注意，然后真的建议大家在当地喝当地的江小白。 哦，哎，也就是说，当地人九点左右，老人就睡了，是吧？ 对，老人是肯定睡了的，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年轻人还在下面吃宵夜呢。 啊， 对，吃完这个之后呢，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九眼桥。九眼桥等于说是像是成都的三里屯一样。 嗯 啊，第一，他那里有一个江先生的店，那家店是号称就是那个米其林的江厨师 Chef 江啊，他、把那个新加坡店关了，然后在九眼桥的桥中间开了一家非常棒的店。但据说，据我朋友们说啊，我没有去那边，因为我实在是来不及去，我吃宵夜吃的太好吃了，放弃了。据他们说还行，人均大概五六百吧，就大概差不多。如果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你又是属于那种米其林爱好者，我觉得可以去拔个草 啊。 江先生的出品是没有问题的，这家店我也是比较推荐的。然后的话，九眼桥又是一个类似于酒吧聚集的地方，有点像北京的后海，我觉得，它是有水的，然后有人的，然后可逗了，是走在路上，因为巴蜀人民特别热情，一喝了酒说、哇，小姐姐你长得好漂亮，我的朋友就说、要不要一起来喝一杯、就是小姑娘会这么邀请他、小姐姐你长得好漂亮，跟我们喝一杯吧、所以其实也体现出了就是他们当地人民非常热情然后非常好客的一面、而且当地的小姐姐真的都长得非常好看，皮肤都特别嫩白嫩白的，因为当地水分很足嘛、所以的话他们的气候很湿润，所以小姐姐皮肤都特别好，小哥哥的皮肤也都很好。 哇，少不入数，少不入数。 你在给自己念什么？ 对，想就是要么就早点去，去完了以后再来。 就去完了之后，你一定会形成一个概念，就是每年我都要去一下。 经过了就是毛毛刚才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早餐吧，然后也就该离开了。那早餐提醒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去这个店叫，我推荐的叫张老二凉粉锅盔，这家店非常好。这家店是在他的文殊院的后门，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景点。你看我记景点都是靠吃记吃记的 啊。 这个离那个我们住的民宿的地方也不远啊、大家可以比如说可以坐个地铁，然后再倒一个共享单车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交通，在成都也是非常方便的。那去到这家店呢，这家店真的无论几点去永远在排队，大家就不要想不排队了啊。建议大家吃错开这种重要的饭点时间，比如说11点之前啊，9点以后你去，这样比较合适。一定要吃他们家的甜水面，太好吃了。 早餐是吗？ 对，我建议大家要点甜水面、黄凉粉、红油抄手。 哦、 然后还要再点一个凉粉锅盔和一个饵丝锅盔、就等于它锅盔的，它这个锅盔就有点像咱们做的那种肉夹馍、但往里面加那种凉粉、所以就很爽口，还有往里面加那个他们用红油拌过的那个猪耳朵丝、啊，嚼起来咯吱咯吱的，然后吃到那个甜水面呢，它会有一点硬啊。如果是跟陪老人去的话，你可以要个馄饨啊，他那也有啊，有上年纪的，但那甜水面真的就是那种甜辣甜辣的那种美好，你知道吗？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黄凉粉也是他们家的招牌，都是盛碗在碗里面直接成型的，然后你就拌就行了啊，也切好条的。所以的话，我建议大家，这个店一定是要去拔草的。那最后一天上午去这个吃一个早点，回酒店收拾东西，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去机场。提醒一下大家，成都机场T2航站楼是没有 CIP 通道可以走的。有很多朋友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信用卡，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出行的 VIP 嘛、对吧，常年旅游嘛，咱们节目都是爱旅游的朋友多嘛、但是 T2 是没有 CIP 的，所以安检是必须排队的、而且是常年队伍比较长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女生不一定要走女士通道，可能有时候还会更快一点、所以大家要稍微提前一点到机场。 好的，哎呀，毛毛这一趟行程下来 给我说的呀，这口水哗哗的， 是不是现在就想去了？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你可能当时走的时候给成都留下了一口口水。好吧，今天时间的关系啊， 珊珊，我就要工伤了。 哎，我跟你说，你 聊饿了，为什么要一早让我来跟你聊这么好吃的东西？ 哎，我觉得真的，今天这期节目，这个 Miss 毛给我种下了一颗 大草， 对，种下了一颗非常大的草，有机会一定要去拔掉它。那谢谢 Miss 毛给我们带来的这么新鲜的、这么有味道的一期节目，谢谢， 饿死了都， 谢谢 Miss 毛 啊，非常高兴能做客。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心深处一直有个画面，黄昏的树，我靠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这一生绝不会让你阅读，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绝不一定同住，我的心在窗户读着你和我的书，书中的我总是一个人的独处，温柔的笔触描述爱的苦，写着破碎的幸福，我的付出生绝不会让你孤独，就像你陪我走的路，最后却不一定同住，我的幸福，这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爱一个人却不